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，摇摇摆摆，到19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。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，册立的时候一事都从简，混到这份上怎个惨字了得。他还是个老实人，平时呢很少说话，也不闹事儿，待人也和气啊，很够意思。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，比如董其昌先生，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，但人品极坏，平日欺男霸女，鱼肉百姓，闹得当地老百姓啊都受不了了。但就是这么个人，因为教过他几天，辞官后还特地召回啊，给予优厚待遇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，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啊。哎，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，不但多事儿，而且还闹事儿，屡次跟他为难。朱常洛却不以为然，还多次替其开脱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但历史无数次证明，在皇权斗争中啊，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。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，终于当上太子，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只要万历一天不死，他一天不登基，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，直至将他彻底毁灭。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啊，坏人总是赢，好人经常输，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，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。事实证明，万历29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，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，2年后麻烦就来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大到国家动荡，皇帝惊恐，太子不安，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。但有趣的是啊，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，也不是郑贵妃，更不是万历。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，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。万历31年11月，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，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，后来啊索性变成了大字报，民居市场粘得到处都是，认字儿不认字儿的都去看。短短十几天内，朝廷人人皆知，连卖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。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，传播速度可谓惊人呐。之所以如此轰动，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。此文名叫《叙幽微红》，全篇仅几百字，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，妖书。在这份妖书中啊，没有议论，没有叙述，只有两个人的对话，一个人问，一个人答。问话者的名姓不详，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辅成，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。那么文章一开始的是两个人在谈事儿，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，郑辅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，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，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，情非得已啊，很快就会改立福王。这在当年呢就算是反动传单了，而且郑辅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，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，可谓言简意赅。之所以被称了妖书，只说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，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。当时的内阁共有3人，沈一贯是首辅，另外2个人是沈礼和朱庚。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，挑选了沈一贯和朱庚，并让他们友情客串，台词如下。问，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？郑辅成答道，你看他用朱庚就明白了，朝中有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朱庚呢？因为他姓朱，名庚，庚者庚也。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呀。 服啊，佩服啊。这是整朱庚，那还有沈一贯同志呢？问，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？郑辅成答道，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向来是有福独享，有难不挡，是不会出头的。哎呀呀呀，闹到这个份上啊，作者还不甘心，要把妖书进行到底，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，说他们都是改吏的同党，是大乱之源。更为搞笑的是，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的署名，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英祥、四川道御史乔英甲。这充分说明了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，临了还要耍人一把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啊，在这二位黑国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英祥传啊，相当于原著，乔英甲书，哎，相当于执笔吧。这玩意儿一出来，大家都懵了。沈一贯当即上书，表示自己非常愤怒，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，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。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官呢，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，并要求辞职啊。最倒霉的那人是朱庚，或许是有人恶搞的，竟然把一份妖书啊放在他的家门口。这位朱先生呢是个厚道人，吓得不行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书上呈皇帝，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说，我今年都快70了，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，也没啥别的追求，现在竟然被人诬陷，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吧。朝廷一片混乱呐，太子也吓得不行，刚消停两年就出了这个事儿，闹不好又得下去，整日是坐卧不安，担惊受怕。要说呀，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啊，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，先找太子去聊天，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好好在家读书，别出门啊，然后再发布谕令，安抚大臣，表示相信大家，不批准辞职，一个都别走。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，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，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，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啊，成立专案组，没日没夜的查，翻天覆地的查。万历原本以为啊，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，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。首先是太子，这位兄弟原本就胆小，这下更是不得了了，窝在家里哪儿都不去，唯恐出事儿。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，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他，千夫所指啊，舆论压力太大，每日只能以泪洗面，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。内阁也不得消停，沈一贯和朱庚吓得不行，都不敢去上班，待在家里避风头，日常工作呢只有审理干，经常累得半死啊。大臣们也怕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没啥，这个热闹却凑不到。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啊，不准你走，到时候来这么一个一锅端，那就麻烦了。总而言之，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，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。确实如此，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议案，至今仍无答案，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，真相却依稀可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，因为他虽然蠢也想闹事儿，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把自己啊挤得风口浪尖受罪。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，以他的性格，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了，求神拜佛了。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。在当时的朝廷中，受益者 外护两种，一种是精神受益者，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，路见不平也不吼，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，写篇东西骂了出口气。那么这类人比较多，范围呢也很大，也没法子查。第二种呢是现实受益者，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呢，嫌疑人很少，只有两个人。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，另一个是沈礼。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，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，也不夸张。万历29年，沈一贯呢刚刚当首辅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内阁人太少，决定挑两个跑腿的，那么一个就是朱庚，另一个是沈礼。朱庚呢是个老实人，高高兴兴的上班了，沈礼却不买账，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。沈一贯呢以为他高风亮节，也就没提这个事儿。可两年之后，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。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啊，沈礼不是不想入阁，而是不买他的账，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，名望高，还给皇帝讲过课，关系很好，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，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。外加沈礼也不是啥善类，两个人在内阁里呀、一向是势不两立啊。而现在妖书案发，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庚，毫无疑问沈礼是有嫌疑的。这是我的看法啊，也是沈一贯的看法。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呢，稳定情绪之后，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他随即恢复工作，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，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，明目张胆地对沈礼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玉下手，把他的老乡、朋友、下属、仆人全都拉去审问。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，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。如果事情是沈礼干的，那么应该反击，这叫报复；如果事情不是沈礼干的，那么也应该反击，这叫栽赃。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，斗争愈演愈烈，沈礼的亲信被清算，他本人也未能幸免。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，也不进去，也不闹事儿，就是不走，搞得沈礼啊门都出不去，十分狼狈。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，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。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，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，让他们不要乱来，后来连万历都来了，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礼。沈一贯碰了钉子，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，死拼是不行的。他随即转换策略，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，抓住作案人，不怕黑不了你。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啊，妖书满街都是啊，传抄者无数，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。11月10日案发，查到20日依然毫无进展。东厂太监陈举、锦衣卫都督王之贞急得直跺脚啊，如果还不破案，这官儿就算当到头了。21日，案件告破。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，案发莫名其妙不说，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。21日这天，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，后又有群众举报，锦衣卫出动，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角生光。这角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？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。这位仁兄既不是沈礼的人啊，也不是沈一贯的人，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，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。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，恰恰相反呢，刚刚抓到他的时候，朝廷一片哗然，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，抓不到人，弄了这么个人来背黑锅。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，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。那年头啊，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，把肚子混饱就行，谁当太子那鬼才关心，更何况沈一贯和朱庚的关系，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，地方官都未必知道，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？但细细查才发现呢，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。原来角声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，还兼职啊干过诈骗，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儿，帮人写文章，里边总要带点忌讳，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，就是加点政治谣言呐、等人家用呢，再上门勒索，说你要不给钱，我就跑去报官，等等等等。后来由于这个事情干得多了，秀才也被革职了，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，最近呢才遣回北京啊。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，归根结底啊，他也就是个普通的混混。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，是因为他曾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。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。一个穷秀才，又怎么能诈骗皇亲国戚呢？那么按照这个锦衣卫的笔录啊，事情大致是这样的。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，要找人写文章，偏偏这人不知底细，找到了角声光。角秀才自然不客气，发挥特长，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，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。一般说来呀，以郑国泰的背景，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。可角声光那不是普通的流氓啊，胆儿贼大，竟然找上了门，要郑的人给钱。那么至于此事的结局，说法就不同了。有的说呢，郑国泰把角声光打了一顿，赶出了门；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儿小，给钱私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角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儿。有了这个说法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侦查工作随即展开啊，首先是搜查家里，翻个底儿朝天，虽说没找到妖书，但发现了一批文稿，据笔记核对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啊，注意啊，是相似。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，以角秀才平日的言行，好话自然没有，加上这位仁兄又有前科，又进过耗子，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，有罪。案子虽然定了，但事情还没了结啊，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，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，即便判了死罪，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，这才能把人拉出去，咔嚓一刀。所以万历下令，鉴于案情重大，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这一到三法司啊，嚼秀才就不认账了。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，故意写妖书报复，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。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，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、政策攻心，除了打就是打。口供是怎么来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现在进了三法司，看见来了文明人，不打了，自然就翻烂。更麻烦的是，这个沈一贯和朱庚也不认。这二位啊，明显是被这妖术案整惨了，心有不甘呐，想借机会给沈里点苦吃。上书皇帝说政策空泛，不可轻信。看那意思啊，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。所以在审讯前，他们找到了萧大亨，准备做手脚。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，是沈一贯的亲信，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啊，在审讯时故意诱供，让蒋秀才说出幕后主使。可是蒋秀才还真够意思，问来问去就一句话，无人主使。萧大亨没办法，毕竟是三法司会审呐、啊，搞得太明显也不好，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树谷写了张条子，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。字条的大意是把这件事儿往郭正玉、沈礼身上推。这没想到王树谷接到这个条子啊，看后却大声地反问领导：“案情不出自犯人口里，却要出自袖中吗？”萧大亨狼狈不堪，再也不敢掺和这事儿了。那么沈礼这边呢，也没闲着，他知道沈一贯呢要闹事儿，早有防备。你有刑部帮忙，我有督察院撑腰。那么一声令下，督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，灭火降温，准备冷处理此事。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，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蒋秀才大声疾呼：“别牵连那么多人了，你就认了吧。”案件审到这份上，大家都是哭笑不得呀，要解案解不了，不解案又没个交代，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，万一哪天蒋秀才吃错了药，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，那真是哭都没有眼泪。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，可急也没用，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。比如有位审案御史突然有一天神秘地对同事说，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蒋秀才干的。大家十分高兴，认定他有内部消息，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御史回答道：“昨天呢，晚上呢，我做梦，观音菩萨呢告诉我这事儿啊，就是他干的。”当即笑道一片呐、啊，没办法，就只能慢慢的磨。开审、修审、修审、开审，周而复始，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。蒋生光也受不了了，天天审问，天天用刑，天天折腾，还不如死了好，所以他招供。 是我干的， 是我干的，你们拿我去结案吧，拿我去结案吧。哎，世界清静了。万历三十二年四月，蒋生光被押赴刑场，凌迟处死，妖术案就此结束。虽说闹得天翻地覆，疑点重重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蒋生光很冤枉。 因为别的且不谈，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，就蒋秀才这点见识啊，别说认识啊，名字都记不全。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，手真狠，心真黑。妖书何人所写，目的何在，没人知道，似乎也没人想知道。因为有些时候啊，真相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。妖书案是结了，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。沈一贯呢，被这个案子整得半死不活，气得不行，卯足了劲儿要收拾审理，挖坑上告，弹劾轮番上阵。可审理同志很是强悍，怎么搞都没倒，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，加上呢树大招风，竟然成了言官们的新目标，骂他的人呢越来越多，后来竟然成了时尚。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啊，只好回家躲了起来，只想避避风头。没想到这风呢越刮越大，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书堆起来足有一人高，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。万历34年，沈一贯请求辞职，得到批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出了个要求，我走啊，审理也要走。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啊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万历竟然答应了。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，因为审理很有能力，又是他的亲信，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，办事啊还算能干，平时朝廷的事儿全靠这两个人办，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，动机就一个字儿：烦。自打登基以来呢，万历就没过几天清静日子，先被张居正压着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等张居正一死，言官解放，吵架的来了，天天闹腾。到生了儿子，又开始争国本，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。现在啊，太子也立，冒险人还不休息，跟着搞什么妖书案，打算浑水摸鱼。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，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，太可恶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都滚吧，有多远滚多远，让老子清静点。沈一贯和沈礼走了，那么内阁呢，只剩下了朱庚。这一年朱庚72岁、啊、朱庚啊很可怜，他不但年纪大，而且老实，老实到他上任3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，首辅大人心态很好，通通的不理。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，他不理大臣，皇帝也不理他。内阁人少，一个70多岁老头子起早贪黑熬夜，实在扛不住。所以啊，朱庚多次上书，希望呢再找几个人入阁。可是前后写了10几份的报告，全都石沉大海。到后来啊，朱大人忍不住了，可怜70多岁老大呀，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，等了半天，却还是吃了闭门羹。换在以前，这个皇帝虽然不上朝，但大臣还是要见的，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，这样呢才能控制朝局啊。比如嘉靖，几十年不上朝，但没事就找严嵩、徐阶聊天，后来啊索性做了邻居啊，住到了一起，都住在了西院。但万历不同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，在他看来，内阁一个人不要紧呐、啊，没有人哎也不要紧，虽然朱首辅70多岁了，也还活着嘛，啊能用就用啊，累死了再说，没事就别见了，也不急这几天啊，会有人的，会见面的，再等等吧。哎，就这样啊，这朱老头是一边等一边干呢，一个人苦苦支撑，足足等了1年，既没见到朱首，是也没见过皇帝。那么这一年里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，上书过正，皇帝不理，上书辞职，皇帝也不理。到了万历34年， 朱庚忍无可忍，上书说自己有病， 竟然就这么走了。皇帝呢，还是不理。 终于走光了，内阁没人待，首辅没人干。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，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：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自明代开国以来呀，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，既无宰相，也无内阁。时隔多年，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。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，万历还是沉得住气。没人就没人，日子还不是照样过。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因为内阁啊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，而且内阁有票拟权，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，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。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，国家也过得去。朱元璋呢不用宰相和内阁，原因在于他是劳模啊，什么都能干。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，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，那就是白日做梦。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，那么这样下去呢，眼看就要破产清盘。万历呢也急了，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。几番周折后，于慎行、叶向高、李廷基三人成功入阁，班子呢总算搭了起来。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，因为万历特意空出来这个位置，准备留给一个熟人。这个人呢就是王希爵，虽说已经告老还乡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，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希爵重新出山，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。王希爵不出山，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，加上都74岁了，王希爵啊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。但毕竟是多年战友啊，还教过人家，所以呢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。万历的问题是：言官太过凶悍，应该如何应付？王希爵的回答是：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，就是一概留中，就当是鸟在叫。我觉得呀，这句话十分中肯。此外呢，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，为万历提供了借鉴。然后呢，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书，派人送给万历。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，其内容如果被曝光，后果难以预料。所以王希爵很小心，不敢找邮局，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，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，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，以算是吸取之前身行时秘书走光的经验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次啊，他的下场会比身实行还惨。话说回来，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，拿到这个信后立即出发，日夜兼程赶路，一路平安，直到遇见了一个人。当时呢，他已经走到了淮安，准备停下来歇脚，却听说有个人在这里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。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。李三才字道甫，陕西临潼，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、凤阳巡抚。这个名字今天走在街上，问10个人，估计10个都不知道，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啊。关于此人的来历呢，只讲那么一点点就够了。20年后，魏忠贤上台的时候，编了一本《东林点将录》，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着水浒100单八将的名号，以实力排序，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。总而言之啊，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。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，那么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，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啊，就去找他叙旧。 两个人久别重逢，聊着聊着自然要吃饭呢，吃着吃着自然要喝酒啊，喝着喝着自然就要喝醉呀。送信人心情很好，聊得开心，多喝了几杯，喝醉了。李三才没有醉，事实上啊，他非常清醒，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。在安置了送信人后，他打开了那个箱子，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。得知信中内容之后，李三才大吃一惊。但和之前那位泄露身世行秘书的罗大红不同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，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。手握着这封密信，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，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。在他看来啊，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所谓篡改，其实呢就是重新写一封，再重新放进盒子里，让这人送过去。神不知鬼不觉啊，可是再仔细一看，他就开始感叹了，哎呦，王希爵啊，真是个老狐狸啊。这个古代啊，没有加密电报，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，往往信上没有暗号，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，要么留下印记，以防被人调包。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，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，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呀是王诗敏。王诗敏是王希爵的孙子。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，是因为这位王诗敏还有一个身份，著名书法家。这是真没法的，明天人家就要走啊，王诗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啊，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啊，短短一夜之间啊又练不出来。无奈之下呢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抄录了信件全文，并把信件放了回去。第二天呢，送信人走了，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。当万历收到此信时啊，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，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县城。那么这件事儿可谓疑团密布啊。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，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，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？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携带密信，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？那么这些问题啊，我可以回答。送信人去找李三才，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希爵。非但如此，王希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，两人关系非常好，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牛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Thank you. 浪，江水未解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。天长路远，像个湖。